哭着对我说，你对不起我，原来你和他不只是好朋友。为你打造的王国经不起诱惑，你转正我会原谅你的选择。谁能够预知的结果，爱从左胸口出走。爱过了痛，我一个人狂奔怒吼，我没有哭，却让汗水给吞没。爱过了痛，没了出口，就只能放手。我给你自由，为什么我双手却在颤抖？说他比我幽默，比我懂生活，你喜欢享受刺激胜过温柔。爱应该尽情挥霍，我又胆成熟，哪怕会让人堕落，也胜过没爱过。结果，爱从左胸口出走。爱过了痛，我一个人狂奔怒吼，像只困兽舔着伤口。为什么我的心却在颤抖？